这一首 7-11 来自金文琪的声音，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二了，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听到刚刚这首歌是他在大七电台这一张最近发行的专辑当中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昨天听到这个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啊，说好像2017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总觉得用什么样的维度来形容它呢，就是过得非常的快，好像从我们毕业之后，从我们踏入工作开始，这一年一年的翻篇儿就让我们猝不及防。所以今天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吧，对于2017年你有哪些关于这一年的记忆。当然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去找寻这些记忇，每首歌的时间大概是3到4分钟吧，而这些时间流逝的声音也在歌中流淌。下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算是我很早开始听摇滚的时候那一会儿最先接触的一位了。当时呢，她是一个非常叛逆的这样一个女孩的形象，她就是艾薇儿。经常会听她的歌，觉得是一种非常有态度的这种状态，因为那一会儿和我们听到的好多华语流行歌曲的表达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当时觉得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这首歌经典老歌来自艾薇儿的这一首 Everybody Hurts。 Don't know if I can do this on my own. Why do you have to leave me? It seems I'm losing something deep inside of me. Hold on, on to me. 这一首来自 Avril Lavigne 的经典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忆哈？如果有的话，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呢？接下来回忆一下2017年的一些属于这一年的记忆。之前也是看到一个公众号在聊，说这一年出现了哪一些我们印象深刻的男演员们，突然间发现好像觉得很久远的事情又被拉到了眼前，而且这一年确实我们见到了很多优秀的演员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来盘点一下吧，大家印象当中先想一下对谁比较印象深刻呢？我会觉得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是体现在很多电视剧上面，因为大家可能关注点会对一些娱乐事件或者是电视剧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们就从电视剧开始说起吧。看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娱乐节目当中，第一个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应该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做过一个总结，是歌手节目当中的李玛希，这个进口小哥哥，当时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身高，包括他的俊朗的外形，还有他的嗓音，也是技巧非常丰富的一位歌手，所以当时通过我是歌手的舞台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会觉得眼前一亮。而我说到李玛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只是在今年发生的事情吗？没错，就是在2017年开年的这几个月里。所以有的时候会感慨时间的这种无常吧，有的时候我会在歌中去感受到，比如说在莫文蔚这一首 AMPM 当中，时间流逝的声音也在歌曲当中。 为什么感觉越强烈，却只会反方向撕裂？越是伤的直接，为什么总要到熄灭，才怀念曾经的炽热，感到迫切？为什么总要到残缺？在怀念相对的完全，发现爱总不对时间，就像有时差的两个世界，白天注定无法拥抱黑夜。我们对爱情的一知半解，还是破灭。

这首 Forest Fires 来自一个新锐的歌手，可能很多人很少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 Extrafluent。 那听到他的歌声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涵在里面，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一种感觉。我们之前说过，今天来盘点一下2017年这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男演员、男明星，他们有什么上佳的表现。那其实我也是仔细的想一下啊，刚说到提马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真的是2017年发生的事情吗？确实没错啊，就是在早些时候的时候，提马西就是我们视线，还有一位呢，就是四海八荒的姑父赵又廷。在今年的开年大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时候呢，他因为饰演了夜华这个角色，被很多人从一开始觉得好像这个形象有点违和，到后来就是追在后面狂喊啊，姑父太帅或者怎么样，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啊，引爆了一部剧这样的一个赵又廷。还有一些呢，就是在综艺节目中崭露头角的小鲜肉们了，这不一一盘点。主要是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当时也看到这个公众号在盘点的时候把达康书记吴刚也盘点进去了，因为当时他在《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当中的一个形象是非常有责任的一个形象，所以很多人看到之后也是觉得他的演技也很棒，而这也是引发了今年我们关于老戏骨小鲜肉的一个争论。说到这个你有没有印象呢？关于这一部当时也是非常热门的剧。今天音乐随心听来盘点一下2017年这些带有我们时间节点记忆的一些事情吧。那我们就在盘点的时候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戴佩妮，非常喜欢她的歌声，也喜欢她这种独特的态度，总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女孩。这首来自戴佩妮的《我们的故事》，讲述一下她和母亲之间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聊一聊我们各自那段往事，多年 年以后是不是还有坚持？原来爱情这回事，放心一辈子，幸福让人欲言又止。聊一聊我们未来那些日子，是否在天亮以后不再迷失？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一个 是当时戴佩妮在她三十岁的时候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就写出了一些她和母亲之间的情感的流露。很多的时候，亲情和友情就在不知不觉当中陪着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这首歌再听一听，来自 Edie Sheeran 的一首 Dev。 我们下段时间继续回来聊吧，今天说了很多嘛，就是说说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些年代的记忆。在2017年，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吧。 Well, maybe I came on too strong. Maybe I waited too long. Maybe I played my cards wrong. Oh, just a little bit wrong.Baby, I apologize for it. I could fall or I could fly here in your aeroplane. And I could live, I could die hanging on the words you say. And I've been known to give my all and jumping in harder than 10,000 rocks on the lake. So don't call me babyI've traveled the world and there's no other girl like you, no one. What's your history? What's your history? Do you have a tendency to lead some people on? Cause I heard you do. I could fall or I could fly here in your aeroplane. And I could live, I could die hanging on the words you say.And I've been known to give my all and lie awake every day. Don't know how much I can take. So don't call me baby unless you mean it. And don't tell me you need me if you don't believe it. So let me know. Don't tell me

求你原谅我自由这个想突破破你的守护着你脆弱的翅膀不忧伤不彷徨 最后一首这样的一个声音哈，有点像我们听过的一个电影的一首歌，当然是 Sting 的那首歌了，但当时那个女主角我相信大家都会印象深刻，就是 Matilda。 那刚刚其实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佳韵和 Panda Q 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用的是当然我们熟悉的那一个那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女主角 Matilda。 也欢迎回到下半身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在今天我来盘点2017年这一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男明星、男演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追逐对象、老公们，当然是开玩笑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些时间节点能够让我们记起这一年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上面是段说了几个像这个四海八荒的姑父啊，还有像这个迪玛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盘点，先说说 PG1 吧。当时我记得是因为中国有嘻哈大火，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对嘻哈的音乐推荐多了一些，很多人都在谈论他的风格、他的着装，包括他展现出来的个人的这种形象。那段时间很多人在谈论 PG1， 还有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非常搞笑的这样一个男演员哈，应该不算搞笑，他的性格非常的活泼，他就是雷佳音。本来因为我的前半生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当时他的角色是一个很招人恨的角色，如果你记得他的话，我们叫他前夫哥。但是后来因为他的演技出众，而且后期的有一些人物方面的扭转，让大家对他的印象反而会更加的深刻。雷佳音呢，也是时尚圈、娱乐圈三大巨头之一，因为他的头围真的是很大，也是在自己开自己的玩笑，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很多时候他说他自己好像这个也是终于等到了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机会。再来说说还有哪一位我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男明星在今年出现呢？说一个小鲜肉吧，张一山。其实也不算说是小鲜肉，或者是一个形容他演技嘛，也不是。之前我们认识他是在《余罪》这些网剧当中，而今年呢，他在和周冬雨合作了一部青春剧，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在很多人心中也是改变了他的一贯形象，变成了一个深刻一些又有内涵的这样一个人。而他主演的电视剧《七个我》现在正在热播当中。2017年的年代记忆还有很多，我们一会儿继续来盘点，还是先来听歌曲吧。来听听来自方大同的《熟悉的声音》，这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三人游》。 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

觉得我重要，你只要我有礼貌，其他假装看不到。我要怎么说才好，当我的情绪低潮，关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爱是漂亮不好，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变成你要的调调。你为我好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骄傲 只有我的音乐能够让我依靠，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跑不掉逃不了，怎么面带着微笑，怎么面对着你才好，怎么眼泪都在掉，怎么嘴嘟着好严肃，这不是哭着就好，什么旋律在我脑袋一直转一直绕，意志力一直撑着我，再一次祷告帮助我。 Can you feel my world？ 就是让我没办法伪造。 Can you take my？ 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当时在火力全开这一张专辑当中收了一首歌曲，2003年发行的这一首 Can you feel my world， 也是非常有年代记忆的一首歌曲了。2003年，今年是2017年。这样一想的话，时间的脚步确实是匆匆忙忙，从来不为我们而停留啊。再来说一说2017年，我觉得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几位演员明星吧。说说潘粤明，潘老师，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当然这个老艺术家要画引号了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人，沉静，但是在沉静当中爆发的力量却不容忽视。在今年的白夜追凶当中呢，他是一个人演了四个角色，哥哥关宏峰，弟弟关宏宇，还有扮演关宏峰的关宏宇，扮演关宏宇的关宏峰，也是非常的这样的突破演技的一个表现，让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我也是正在追这部剧，可能有人要吐槽我啊，觉得你怎么到现在已经过去那么久才在追这部剧呢？因为这部剧是8月份的嘛，我是因为之前的时间呢一直比较忙，所以没有时间去看。现在静下心来仔细来看的话，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部剧，如果你对刑侦片有兴趣的话，对推理类的这种电视剧有兴趣，不妨找出来看一看。再来说一位，就是在今年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演了男二，因为领盒饭让大家痛哭不已的何润东。很多人对他印象都是在早年的《风云》啊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的印象啊，但没有想到今年的何润东就靠着这样一部电视剧当中 男二号的表现让大家对他刷新了很多的印象，叫他宠妻狂魔不为过分吧，也是很多人喜欢上他一个原因。再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谈论的小鲜肉胡一天，也是最近的一部青春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当中的这样一位男主演。所以说在今年的2017年这样一盘点的话，我们确实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让我难以想象的是，我是歌手这件事情竟然是在今年一月份发生的，迪瓦奇竟然在今年一月份才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难道不是已经跟我们存在一起很久了吗？所以时光容易把人抛啊，这样一想的话，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在剩下的日子里你有什么安排吗？还是有什么跨年的计划想要去实现呢？都应该抓紧时间了。来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这一首《围墙》，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 熟悉但如今却刺眼，不碰触不跨越，为自己留一些安全界限。谁都以为不近不看也就没感觉，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这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某条路某条街某首歌某间店，某种熟悉但如今却刺眼，不碰触不跨越，为自己留一些安全界限。谁都以为不近不看也就没感觉，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这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谁都以为不听不看也就没感觉，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谁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多可悲，围墙都在对不对。 这是来自李玖哲的声音，这一首《围墙》，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上着想太多的李玖哲哈。当然了，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他的几首歌曲，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找出来听一听。总是要在年头岁尾的时候去感慨一下，感慨一下这一年的时光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而这一年其实我们收获也是非常的多。当然了，在这里不一一细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年尾总结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个满意的答卷，不要把自己30岁的梦想等到60岁再去实现，这样的话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时光有一点点流水账一般。所以是提醒大家吧， 珍惜当下，抓紧现在的每一分钟。这首歌来自 Imagine Dragons， 听到他们的歌曲总有一种想要去问候宇宙的这种冲动，而这首歌也是唱了很多关于理想、关于规划的事情。这一首 Worries 送给大家，明天再见了。 As a child you would wait and watch from far away, but you always knew that you'd be the one to work while they all play, and you lay awake at night and schem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would change, but it was just a dream. 北京时间12点整。